各位棒球迷，早安、午安、晚安，我是阿都凯。最近天气开始转凉了，大家记得要好好的保暖，不要让自己感冒了。虽然天气冷，但是爱棒球的心依旧不冷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今年窜起的一位球星，在复赛后打出大惊奇的男人，就是被棒球耽误的吉他王子陈文杰。那我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聊聊陈文杰的棒球生涯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。陈文杰出生于1997年10月11日的花莲县，身高184公分，体重76公斤。有些人说他的绰号叫做整人专家，这个原因是由陈雄威主播开始称呼的，主因是由星爷所主演的整人专家也是叫做文杰，但是我并不会这么称呼陈文杰，因为整人专家是姓车而不是姓陈。不过绰号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见仁见智，看要怎么叫都可以。陈文杰在二军的三年就曾以闪电般的速度拿下多座个人奖项，包含其中一年包办了二军的四冠王。究竟陈文杰是走过怎么样的棒球路，才能够逐渐站稳一军的外野手呢？在进入职业棒球界之前，陈文杰的棒球技巧都是在花莲所训练出来的。不过有趣的是，陈文杰投打习惯一直都在变化。国小时期是名投打学分双主修的选手，投打习惯为右投兼左右开弓。升上国中之后，因为要让惯用手右手休息，所以改使用左手进行投球，并且放弃左右开弓，专职左打。国三之后又再度使用惯用手右手投球，之后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，文杰变成一名右投左打选手。高一文杰用右手投球最快球速能够达到140公里，左手投球最快球速能够达到130公里，但是捉弄人的是，文杰患上了棒球员最害怕的投球失忆症，最终在高二离开了投手球，转战外野。在高二的黑豹期中，虽然在第三回合战败下阵，但是文杰在关键时刻击出安打，打下花莲体中该场比赛唯一的一分。高二之后，文杰的战绩越来越鬼神，征战103学年度高中棒球联赛，打出了他人生第一次的木棒完全打击。高中毕业之后，文杰考上了国立体大，但是他也同时报名了中华职棒选秀会。由于当时高中生大物并不像现在这么热门，同时高中时成绩平平的他，一直到前六轮都还没有听到他的名字，直到第七轮的时候，兄弟才秀出陈文杰三个大字。最终在2016年的选秀会上，陈文杰被中信兄弟在第27顺位的时候选入，穿上了背号4号的黄金圣衣，同时以120万签约金之资正式进入职业世界。进入职业世界后，文杰在二军也没有太多的出赛机会，仅仅只有5个打席的小小测试，不过最终没有敲出任何一支安打，结束了2016年的旅程。时间快转到2017年，这年开始，陈文杰把对面的投手都打得不要不要的。虽然前四战只打出3支安打，但是第四战打出3安猛打赏，整季在二军的表现夸张到吓死人。除了3月、6月和9月的打击率不到40%以外，其他月份的打击率都突破40%，甚至7月的打击率是顶尖的5.24%。2017年在二军缴出4.01%、4.27%跟5.52%打击三围，外加上3轰与8次的盗垒成功，在二军总冠军赛结束后被拉上一军试试水温。第一次的先发就是面对狮子王统一师，在一军的第一个打席就击出了他生涯的第一支安打。接下来的两场比赛，文杰都有先发的机会，而且每场比赛都有安打跟打点的记录。在一军的12个打数中，文杰打出4支安打，缴出3.33%的打击率。虽然也有参加季后挑战赛跟总冠军赛，但是都只有替补上阵，这边就不赘述。赛季结束后，文杰获得二军的打击王，外加上安打王。时间快转到2018年，就算去年有好表现，外加上兄弟面临大换血的状况下，陈文杰依然从二军开始出发。这年的文杰同样的杀翻二军的所有投手，见一个扛一个。除了3月和6月之外，文杰单月打击率都有超过30%，甚至在满垒的局面下，7打数5安打，缴出7.14%的满垒打击率。在7月底的时候，文杰再度被拉上一军做测试，回到一军后的第一个打席就击出安打。不过后面两场比赛没有任何安打，最终在7月底的时候又被放回二军继续晒太阳。短暂经过一军磨练的陈文杰，有如被装上了一对翅膀，除了一场比赛没有敲出安打之外，其他场比赛场场都有安打，同时有多场比赛缴出3安猛打赏的成绩单。同时在回到二军的短短2个月内，扛出了5发的全垒打，以及跑出7次的盗垒成功，打击率从3.25%爬升到3.41%，在二军总冠军赛打出4成、4.71%跟6成的打击三围， 同时打下四分打点，帮助中信兄弟夺下二军总冠军的三连霸。二军总冠军赛结束后，中信兄弟拉上了打击三冠王的陈文杰。不过陈文杰迟迟无法适应一军的强度，最终在一军仍留下不好看的数据。但是文杰仍抱走了二军的打击王、安打王跟盗垒王。时间快转到2019年，文杰再度从二军开始出发。春训期间，丁丁哥伯纳发现文杰用左手传球比较自然，建议文杰再度使用国中的惯用手左手进行传球。但是短期间内文杰无法适应，又改回原本所使用的右投。在开季短短两个月内，文杰就有两场比赛缴出双响炮的好表现，两个月内累积了高达七轰，单场两安对于当时的文杰来说几乎就是正常发挥。伯纳在五月初的时候也重新将他拉上一军，但是文杰无法将好手感带回一军，在一军的两个月内累积48个打数，只有打出9支安打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文杰在这年也砍出了自己在一军的生涯首轰。六月被放回二军重新养成之后，文杰在这年就再也没有过升上一军的记录。在二军，文杰持续虐翻二军的所有投手，整季缴出3、4、6打击三围，外加上17轰、58分打点与16次的盗垒成功。二军总冠军赛上也用好表现帮助中信兄弟拿下冠军四连霸。季赛结束后拿下四冠王，分别是打击王、安打王、盗垒王与打点王。时间快转到2020年，哈林在当上一军的总教练之后，给了文杰很多的出赛机会，首度在一军的热身赛中打好打满。虽然文杰打击率不高，但是在短短的9战里面，文杰就狂扫3发全垒打。因为疫情导致一军延后开赛的关系，文杰在一军未开赛之前，在二军调整手感，4场战役里面，除了一场没有开轰之外，其他场次均有1发全垒打。惊人的长打表现让文杰首度成为开季的一军球员。既然上来了，就不想要再下去。文杰秉持了这个想法，在一军打球。虽然因为一个瑕疵的跑垒被牵制出局，遭到秋哥惩罚性的送回二军的火热地狱，但是文杰经过短暂的二军特训之后，再度回到一军征战沙场，结果终于给文杰打出了自己的天下。自从五月初的打击率突破20%之后，文杰的打击率就不再跌破20%以外，多次达到自己在一军的巅峰，曾经缴出高达3.24%的打击率。这时候开始，文杰逐渐成为一军的看板球星，在兄弟举办的趣友 K 歌大赛上狂飙好歌喉。另外，文杰在9月初的时候有一个骗倒全台湾观众的手背。在一场面对富邦悍将的比赛中，高国辉打出了右外野在警戒区前面的飞球，结果陈文杰判断有些小小失误，跳起来接球之后跌倒在地上，让大家都以为球已经飞出大墙外了。高国辉都已经准备跑回本垒庆祝，但球却在陈文杰本人的手套里。这个 play 让我想起了当年罗国龙和周董的那个片段。整季文杰在一军的表现相当活跃，缴出2.84%的打击率与3.54%的上垒率，外加上跑出了8次的盗垒成功跟24分的打点。可惜在接近季末之际，文杰和桃园球场的球童相撞，造成左边膝盖肿胀，导致张志豪在挂上病号，只能够在总冠军赛担任替补的状况下，文杰仍然被林书义和在季末打得不错的潘志芳挤下去，最终无缘替球队争夺总冠军。时间快转到2021年，在官办热身赛期间，文杰就打得下下叫。除了一场面对魏全龙的比赛中替补上阵没有敲出安打之外，其他场都至少有一支安打演出。绝好掉的文杰从一军开始出发，文杰的守备技能点数逐渐提升。一场面对乐天桃园的比赛中，神威打出右外野即将飞出大墙外的深远飞球，陈文杰跳起来半路拦截，没收了陈威的全垒打。可惜在打击上的开机速度跟叉 P 一样快，一直到开季一个月后，文杰才打出该季的第一支安打。疫情停赛前的打击率只有1.64%。在停赛期间，志豪也决定去开 TJ 手术。文杰也想起了去年志豪提醒他的话：为什么江坤宇可以，而你不行？复赛后，文杰火力大喷发，7、8两月90个打数中狂扫16支长打，高达57个垒打数，甚至两个月内扛出了6发全垒打。你不说，我还以为志豪戴上了文杰的面具。不过在9月碰壁，变回了开季时的陈文杰。短暂经过林威柱的贴身训练和屏东的特训之后，再度回归一军。一场面对乐天桃园的比赛中，重返先发，单场5打数4安猛打赏。10月单月65个打数中，打出23支安打，打击率高达3.54%，同时有多次守备上的精彩演出。截至10月30日，文杰缴出2.55%、3.39%与4.09%打击三围，外加上6轰与9次的盗垒成功。这位曾经被大家称为二军王，以及只有1.5军实力的球员， 目前在张志豪伤后逐渐站稳兄弟的主力外野手，虽然在一二军载浮载沉了四年，但现在文杰也还只有24岁而已。他的中职生涯还会写下哪些新的篇章？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期待的故事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对于陈文杰棒球生涯的分享。大家对于花莲维里安有什么样的想法？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。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喽，我是阿都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